第二十六节，他人的共同此在与日常的共同存在。对追究日常的此在是谁的问题的解答，应在对此在首先与通常滞留于其中的那种存在方式所做的分析中去获得。研究工作是就在是进行摸索的，此在的任何一种存在样式都是由此在在世这种基本建构一道规定了的。我们过去曾经说过，通过前面对世界的解释，在在世的其余的结构环节也已经映入眼帘。如果我们说的对，那么通过这种解释，对此在为谁这一问题的解答也一定以某种方式准备好了。对最切近的周围世界，例如手工业者的工作世界进行描写的结果是，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照面，而弓箭就是为这些他人而设的。在这个上手事物的存在方式中，亦即在其因缘中，有一种本质性的指引，指引向一些可能的承担者，而这个上手事物应视为这些承担者量体剪裁的。同样的情形在被使用的材料中，承办的或好或坏的材料制造者或供应者也来照面。例如我们沿着一片园子的外边走，因为它作为属于某某人的园子显现出来，由这个人维护的井井有条，这本在用着的书是从某某人那里买来的，是某某人赠送的，诸如此类。靠岸停泊的小船，在他的自在中就指引向一个用他代步的熟人。即使这只船是陌生的小船，他还指引向其他的人。这些在周围世界上手的用具联络中如此照面的他人，不能简单的被想联想到一个首先只是现成的物质上去。这些物件在他们由之而来照面的世界中，对于他人是上到手头的，而这个世界自始也总是我的世界。在弃此为止的分析中，在世界之内照面的东西的范围暂只限于上手的用具或现成的自然，因而也就是只限于不具此在性质的存在者。这个限制不仅为达到简化解释的目的曾是必要的，而且更是因为在世界之内照面的他人的此在的存在方式与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都有别。据此看来，此在的世界所开放出来的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不仅根本和用具与物有别，而且按其作为此在的本身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方式，它是以在世的方式在世界中的，而同时它又在这个世界中以在世界之内的方式来照面。这个存在者既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上手的，而是如那有所开放的此在本身一样，它也在此，它共同在此。假如人们竟要把一般世界和世类存在者等同起来，那么人们势必要说世界也是此在。但对他人来照面的情况的描述却又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这种描述岂不也是从把我高标特立加以绝缘的做法出发，所以才不得不寻找从这个绝缘的主体过渡到他人的道路吗？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必须注意这里是在什么意义下来谈他人的。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这个和他人一起也在此，没有一种在一个世界之内共同现成存在的存在论性质。这个共同是一种此在时的共同，这个也是指存在的同等，存在则是操劳的巡视的在世的存在。共同与也都需从生存论上来了解，而不可从范畴上来了解。由于这种 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并非先行把自己的主体和其他也摆在那里的诸主体加以区别，从而掌握自己切近的现成的主体，也非首先观望自己本身，从而才确定一下借以把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此在不是通过上述方式得以使他人来照面的，他人是从操劳巡视的此在本质上停留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方面来照面的。面对许多一下子就挤上前来的把他人解释成现成存在的理论虚构，必须坚持已指出来的现象实情，即他人是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凡此在都首先而基本的从世界方面来照面，甚至包括自己的此在在内。恰恰当此在对种种体验和种种行动中心掉头不顾，或根本不曾看之际，他自己的此在才从他自身出现。此在首先在他所经营、所需用、所期待、所防备的东西中，在切近操劳着的从周围世界升到手头的东西中发现自己本身。甚至当此在突出的把自己说成这儿的我之际，这个指明的地点的人称规定也必须从此在的生存论的空间性来领会。在阐释这种空间性的时候，我们已经提示这个这儿的我并不是指我这物的一个特具之点，而是要从上手的世界那儿来加以领会的在之中，而此在作为操劳就滞留于那儿。洪堡已经指出，有些语言用这儿表达我，用此表达你，用那儿表达他，因此这些语言用文法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地点副词来表现人称代词，表达地点的词是副词还是代词，其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有争论的。但若注意到地点副词和作为此在的我有一种关联，这种争论就丧失立足之地了。这儿、那儿与此原本都不是对在室内占据空间地点的现成存在者所做的纯粹地点规定，而是此在的原始空间性的性质。人们揣测这些词儿是地点副词，它们其实都是此在的规定，它们主要具有生存论的含义而没有范畴的含义，它们也不是代词，它们的含义发生于有地点副词与人称代词的差异之前。但这些词的本真的空间上的